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找住佢唔放，仿佛找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介绍阿马伯良嘅《译诗集》。 系啊，咁上一集咧，我哋讲咗好多佢介绍美国嘅诗歌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就系嗰阵时嘅美国同嗰阵时嘅香港某啲程度有相似嘅，啊嗰种即系北废待兴嗰样嘢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又会介绍佢其他几辑，佢嗰阵时专门做嘅特辑啦，譬如啊英国诗啦，咁同埋啊西班牙诗啊，同埋其他啲法国诗啊等等啦吓。其实嗰阵时佢政治唔正确嘅，啊佢将呢个叶词咧。擠咗喺英國詩度嚇，其實葉詞係愛爾蘭詩嘅英文詩啦，可以咁講。咁所以咧，我哋嘅揀嘅佢第一首詩就叫政治，睇下點樣嘅政治唔正確法。 政治作者 W.B. 葉之，譯者馬伯良。在我們的時代，人的命運係由政治條件表現其意義。湯馬斯曼。我怎能够对着那位亭亭玉立的姑娘，我的注意力却固定在罗马人或罗宋人或是在西班牙人的政治上，但偏偏这儿有一位旅客知道他所说的话，还有那儿的一位政客曾经读书又思想，也许他们所说的战争和战争的警讯都很真确，可是啊，若要我再年轻的话，还不是把它扭在我的怀里。 政治，咁作者就系叶慈，爱尔兰诗人啊，译者就系马伯良。 啊，好有趣，佢将佢译成叶芝吓。 嗯， 叶芝咧，其实系大陆嘅译法嚟嘅，后嚟依家都系啦。叶慈系台湾译法，叶芝系大陆译法。咁呢首叫《政治》嘅诗咧，我谂咧，啊马伯良拣呢首诗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即系有啲整蛊人嘅成分吓，因为呢首诗系好唔政治正确嘅。可以咁讲，如果依家嘅角度嚟讲，其实呢个系叶芝好擅长于玩嘅嘢。就是佢其實喺歷史同埋政治上咧，佢都有一種虛無主義嘅。佢下強調嘅係此在，即係依家、現在發生緊嘅嘢。所以頭先我哋聽呢首詩咧，都幾諷刺嘅。其實佢寫緊一班人喺度討論緊政治啊嘛。而且佢前面咧仲引咗托馬斯曼嘅一句話，就係、在我們的時代，人的命運係由政治條件表現其意義。嗱呢句話咧，首先呢個翻譯咧證明咗我一直嘅猜測，馬伯良係用廣東話嚟翻譯嘅，係啦，有個係字啦。托馬斯曼呢句話咧，我估咧係出自佢嘅名著《摩山》，因為《摩山》入面咧就係經常係成日堆人喺度討論政治嘅。啊，《摩山》係一部長篇小説啦，得個諾貝爾文學獎嘅。咁我就覺得葉詞呢首詩咧係《摩山》入邊嘅片段，或者係佢幻想嘅片段，一班人喺度。洋其詞咁樣咧，討論緊政治咧、但係呢個主角呢、這個詩人咧，佢其實根本就冇聽啲人喺度拗緊啲乜嘢，佢喺度睇住有個亭亭玉立嘅姑娘，佢話：如果我年輕啲啊，我就去攬佢入懷，即係呢個係葉詞嘅思想嘛。佢其實點解呢首詩叫政治？佢亦都喺度強調緊一樣嘢，政治咪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嘅嘢咯，就唔係話佢入邊話羅馬人物。羅宋人啊，其實係俄羅斯咁解啊嘛， 嚇， 但係係啦，嗰陣時係譯成羅宋啊嘛，羅宋湯都係咁嚟噶嘛。其實1930几年寫嘅呢首詩，嗰陣時咧，其實嘅熱點咧，俄羅斯當然係即係剛建成呢個共產主義國家啦，嚇、蘇聯啦，咁另外西班牙嗰邊又打緊內戰啊嘛，嚇、佛朗哥。咁但係咧，葉詩咧就覺得，哦，可能咧我哋咁樣誇其談政治冇用嘅，我哋不如過好依家生活，攬住呢個官。是更加是政治呢，当然我们现在这样讲呢，就会觉得哇太不政治正确了。 像对待伴侣是迟缓的，作者 D.H. 劳伦斯，译者马伯良。像那庞大的老兽对他的伴侣是很迟滞的，他找到一位雌性，他们毫不冲急，他们等待。 因为同情心在他们巨大羞怯的心头慢慢地慢慢地绝长。当他们沿河岸徘徊，啜饮流水和热食树叶，以及惶然随着兽群冲入森林的树丛，在巨大的静物里睡眠，一齐觉醒，没有一句话。如此呆滞伟岸而热烈的象的心田，充满欲望成长，而这巨大的兽伴秘密地始终还隐蔽了他们的火焰。野兽群中，他们是最老和最聪明，所以他们终于知道怎样去为最正直的宴会和丰食而等候。他们并不成间巨取，也不哭泣，他们巨大的血脉银河一样流动，近了更近了，直到在洪水中他们相足。 啱啱听过咧，就系象对待伴侣是迟缓的。 嗱，好有意思啊！呢首诗系出自 D.H. 劳伦斯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嘅作者啊嘛吓。其实当年嘅禁书啦，依家睇可能唔觉得咩啦吓。我细个嘅时候仲系禁书嚟嘅，即系好大胆咁写及性啦，写及潜意识啊嘅呢位大作家劳伦斯。但系咧，其实唔系太多人知道，佢系好好嘅诗人，而且写过好多诗。我諗呢最早翻譯佢嘅詩嘅呢，我諗就係馬伯良。咁呢首詩呢，喺馬伯良自己嘅詮釋入面呢，佢話啊，呢首詩令佢諗起就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嘅思維喎。點解呢？但首先呢，佢講緊其實我諗係一種自然嘅愛好啊。勞倫斯係好鍾意大自然嘅，佢好多詩係關於大自然同埋生物嘅。呢首呢，佢係注意到大象嘅，我諗係交配啦，相對於其他動物係好遲鈍嘅，佢係好有耐性咁去等待， 毫不衝急啊。 其實首詩寫得好明瞭啦，同埋好具象啊，點樣點樣等待，最後佢哋先至喺洪水中佢哋相 觸。 相觸啫喎，仲未有其他嘢發生喎。哇！但係你可以睇到入面咧，呢、這個好崇尚性嘅勞倫斯嚇，好崇尚人嘅衝動、原始衝動嘅勞倫斯，佢反而係好敬仰，因為咁慎重對待交配呢件事，對待伴侶、愛侶又好啦嚇嘅大象，哇！簡直係去到一個神聖嘅角度啊！因為尤其最後佢有一個比喻咧，我覺得係好美麗嘅。佢話佢哋巨大嘅血脈好似銀河一樣流動。咁我哋生物其实系银河嘅一份子啊嘛，但系我哋身上竟然系流动住银河，呢、這个比喻系非常之令人震惊嘅。咁当然啦，唔系个个人身上都系流动住银河嘅，即系只有大象咁有耐性嘅，哇，又但系又咁巨大、咁庞然嘅动物，佢先配得起，即系佢嘅血脉好似银河咁流动。即系去到呢度，你会觉得，咦，大象佢嘅交配。就同其他嘅生物係好唔一樣啦，唔只係性，係真係有愛喺度嘅，而且呢個愛咧，甚至係人類咧都未必可以企及得到嘅愛啊！佢可以係咁克制嘅。 係啊，我好中意佢開頭講等待啦，跟住咧又沒有一句話啦，好靜啦，跟住咧其實咧都係再等候啦，最後咧先再近了近了、啊、更加近了咁樣。 就好似呢度喺洪水中相觸，先至可以確定你嘅愛嘅關係，同埋咧正正因為有洪水嘅存在啊。佢哋大笨象，你見到佢哋過河嘅時候咧，佢哋會用個鼻勾住對方，即係其實呢個係愛嘅象徵嚟噶嘛。當你面對一個失散，面對一個大時代嘅衝擊嘅時候，你先至更加懂得愛咯。 哇，好似好浪漫咁。 好浪漫，呢首詩非常之浪漫。 跟住落嚟，我哋要介紹《不知名的國民》。 《不知名的國民》，作者 W.H. 奧登，譯者馬伯良。给 JS07M378 此大理石纪念碑是国家所立。他是被统计局所发现的人，一个官方并无不满的人士，而一切的报告对他的品行亦都同意。他就一个古老名词的现代意义来说是个圣言，因为他凡事所无非服务大众。除了打仗，那是直至他退休之日。他一直在工厂任职，并未挨过弹丸， 只不过满足了他的东主佛治汽车公司，但他倒也不是不入工会的工人，或是主意古怪，因为他的工会报告他付清会费，我们对他的工会的报告则表示此可靠。并且我们的社会心理研究人员又发现他很受同事欢迎，还喜欢偶喝一杯，报馆亦得到确定，他每天买报一张，以及他对广告的反应各方面也很正常。保险单据他有名姓证明他已充分保险，而他的健康记录指出他一度流诊却痊愈出院。厂商调查会和高度生活检讨部门一致宣布，他充分感触到分期付款办法的益处，也拥有了时髦男人需要的一切，一架唱机、一只收音机、一个电器冰箱和汽车一部。我们调查公共意见的委员也很满意，他维持的是当时正确的意见，当时若是和平他主张和平，当时若是战争他也同意。他已经结婚并且给总人口五次添丁，我们的优生学者认为他这一代父亲此数正好，还有我们的教员又报告他从不干涉教育。他曾自由吗？他曾快乐吗？好不特罕的探问，如果有何错误，我们早该听闻。 是啦，呢首诗系好经典嘅一首诗啊。咁奥登咧，其实随住佢过身之后咧，慢慢到依家，佢嘅地位系完全确立咗啦。甚至有人认为佢系比艾略特啊，比叶茨更加重要嘅一个诗人，因为佢对战争中嘅世界同埋二战后嘅世界嗰种洞悉力咧，系强过其他人好多嘅。咁呢个不知名嘅国民咧，咁佢系关于一个大理石纪念碑嘅。咁呢个纪念碑咧，系可能。是记录了一个所谓无名氏，不知名的国民。那无名氏对于一个战争期间的国家来讲，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其实这首是他第二首关于这个题材的诗。另外一首呢，马伯良没有译的，但我想提一提呢，就是奥登他在二战的时候来过中国，是来报道这个抗日战争。那他在中国写了一组诗叫在战时。咁其中有一首呢好出名嘅，就係讲一个无名嘅士兵，中国嘅无名士兵。佢话佢不知道善啊，也不选择善，但係佢为咗善而死去。 嗯。 啊、即係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普遍嘅现象嘅。可能喺死于战争中嘅士兵呢，佢真係唔识得咩大道理啊、爱国啊等等嗰啲。但係佢又真正系为呢样伟大嘅嘢贡献到自己生命。佢最后话啊，佢死去只不过系为咗佢嘅女儿啊，将来喺呢个国家呢系有山水嘅地方，亦都有人烟嘅存在。即係呢首写得非常之好。但係呢首相对嚟讲呢，呢、這个写一个可能系一个美国嘅一个无名氏的死亡，他就很有意思了。他就说我们对于无名氏的定义是怎样定义呢？便用了很多话、哦、他一直在工厂做事，亦都未、当个兵打个子弹，他很受同事欢迎、每日都买报纸。他很有意思，他用的词语呢好像是一份统计报告。他说报馆亦得到确定他每天买报一张。这个语法都很有意思的，就好像一些、英文的文件直接翻译过来咁样，马伯良都刻意揀咗一啲咁样嘅语法。即係呢首诗成首诗前面成二三十行呢，你都会觉得佢喺度寫緊一个统计表、啊、甚至呢对呢个人呢就好无情，好冷酷， 好似一份报告。 係啦，但去到最后有两句突然间佢自己问啦，佢话他自由吗？他曾快乐吗？好不突兀的探问，如果有何错误，我们早该听闻。其实这里讽刺的是国家，还有国家强加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国家要求你是一个国民，但你应该是一个个人，是一个自己嘛。但国家不在乎你是不是自由，你是不是快乐，他只在乎你是不是按时翻工，你有没有、做事做到退休正常。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又可以问我们自己了。假如我们就好像这个不知名国民那样，我又是翻工看报纸，跟你同事一起喝杯嘢，那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的生活自不自由，我们的生活快不快乐、但最后一句他再来到一下讽刺呢，是讽刺紧这个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话，如果有咩错误，我哋应该一早就知道啦，你唔使咁样问啦。如果佢真係唔自由，佢真係唔快乐，一切都投唔出我哋嘅统计学。 啊、其實呢入面咧講緊嘅國家既係美國，亦都係嗰陣時大家好驚嘅呢個蘇聯啦，即係1984。其實講緊嘅係1984入面嘅烏托邦，所有人咧都喺度好認真咁翻工，但係冇人會在意自己自由唔自由、快樂唔快樂。 蝸牛，作者費特列柯·卡西亞·洛加，譯者馬博良。他们带给我一只蜗牛，在它里面歌唱一个地图绿的海洋。我的心啊，涨满了水流，浮游着棕色和银色的小鱼儿。他们带给我一只蜗牛。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蜗牛咁啊，作者就大家都好熟悉啦。我哋成日提嘅洛加，译者咧就系马博良。 系啊，其实我好偏心嘅，因为我好中意呢个诗人啦，洛加。咁所以已经呢次唔知第三定第四次介绍到佢嘅诗。但系点解会拣呢首诗呢？因为呢首诗咧系阿马博良译错咗嘅吓，我好唔客气啦。因为咧我睇过几个译本咧，都系同西班牙文译嘅，就唔系蜗牛嚟嘅，系贝壳。 哦， 系可能咧佢系。譯成英文嘅時候，可能法西班牙文譯英文嘅時候有啲含糊， 嗯、 可能係貝殼類嘅動物或者軟體動物。咁軟體動物又可以係蝸牛嘅，亦、 嗯、 都可以係一隻蚌啊或者青口啊， 嗯、 都係噶嘛。咁於是馬博良咧就揀咗蝸牛，但係佢揀咗蝸牛，我又覺得佢錯有錯著喎、啊，因為原嚟佢講嘅貝殼咧就都幾正常嘅。點解呢？因為你打開一個貝殼嘅時候咧，就好似頭先佢所寫，佢入邊有個海洋。 是 就是呢个贝壳佢包含住佢游緊嘅海洋嘛。跟住呢诗人嘅心呢因此又充满咗就变咗大海本身啦，因为睇到呢个贝壳甚至有鱼喺度游。但係呢如果係蜗牛呢，我哋冇可能蜗牛同海洋系两回事嚟㗎嘛，蜗牛唔会游喺海度。但係呢咁样又同呢个自由喺度游緊嘅呢条鱼啊形成一个好大嘅对比。蜗牛系好缓慢嘅，甚至系令有啲人系有啲厌恶嘅一种动物啦，同、鱼当然系两回事啦。咁令到呢首诗咧产生咗一种咧好幽默嘅反讽喺入边。 啊，呢、這个好有趣啊！原来就系 错有错着。 好，咁最后呢 最后一首啦、 我哋要听听1948在废墟中的颂赞。 1948在废墟中的颂赞，作者。奥地维亚巴斯，译者马博良。泡沫在西西里岛海上，刚果拉。岁月以他自己那展示羽毛的皇冠加冕，高呼声来自运黄的热油井，位置正在仁慈公正的青天中央。外表可爱而下面的是片刻真实。海攀爬着海滨，贴近岩石之间，一只圆木的蜘蛛，山头上青黑色的创意发着光，一把山羊或许只是一束石头，太阳浮下金蛋，日流海上，一切都是上帝，一座断肢的塑像，光线绞食的柱石，废墟活在一个走肉行尸的世界里。夜降落在 Teotihuacan 上，千层塔顶年轻人吸着印第安烟，粗重地撼动吉他。什么草木，什么生命的水，是生命必须赐予我们的？何处我们才能够发掘那个字，那给予颂赞和言语、舞蹈、城市、天秤、立定法律的度量？墨西哥歌曲爆炸成一种咒诅，一颗多彩而光芒熄灭了的星星，一枚阻塞了我们交际门路的石块，大地尝到大地的味，也尝到已经腐朽的泥土。眼看手摸，这里几样东西已足够，多次的你和多次的珊瑚仙人掌，在叶盖下的无花果，有复活味的葡萄，蚌顽固的处女膜，盐、乳酪、酒和太阳的面包，从它暗味的高处，一位岛上姑娘向下看我，一座细长的教堂，蒙着光的袍子，盐之塔，船的白帆，自立出海滨绿丛的前面，光芒在海上创立着庙宇。纽约、伦敦、莫斯科， 黑暗以其鬼气的长春藤笼罩平原，还有植物的摇荡和颠栗，小小的降下，它的玉子和老鼠的疾走，那而不时抖着一个贫血的太阳，爪枕着昨日又是城市的提敦，普里菲马斯打呵欠。 1948在废墟中的重赞，咁作者咧就系巴斯。 啊，呢首诗可以讲嘅嘢太多啦，但我先讲两样嘢咧。首先，巴斯嗰阵时咧，只不过系墨西哥一个刚刚出名嘅诗人啦，冇人估到咧，佢过咗几十年之后咧，系会登诺贝尔文学奖嘅。 哦， 亦都系墨西哥第一个登诺贝尔文学奖嘅诗人吓。当然咧，马伯良嗰阵时1950几年译佢呢首诗咧，系完全唔会知道，因为嗰阵时嘅巴斯同马伯良即系年纪差唔多嘅啫，大佢少少咁嘅啫吓。咁拣呢首诗，佢真系好有慧眼嘅。呢首诗非常之好，好到咩程度呢？睇翻雅思后嚟写嘅文章咧，就话呢首诗系影响咗台湾嘅大诗人雅元写出佢最出名的一首诗《深渊》。点样影响呢？头先我哋可能已经听到啦。咁我要指出嘅呢，唔只係语言上嘅影响。呢条其实最明显睇到嘅就係意象同语言嘅影响。但另一样影响就係话，点解佢叫1948在废墟中的重赞呢？係因为我哋所佢入面所讲到呢，就係我哋睇世界史呢，我哋往往只係睇几个大国嘅啫。睇西方，1948年可能对于英美嘅意义，或者对于苏联嘅意义，但係有冇人諗过对墨西哥嘅意义呢？ 是 即是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南半球的世界史是我们忽略的嘛。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的世界史是我们不会在意的。那这里入面他都提到，他最后写的，他说纽约、伦敦、莫斯科嘛，黑暗以其鬼气的长青藤笼罩平原，还有植物的游荡和颠栗。咁呢度呢，你会睇到呢，佢好似将呢三个大城市，呢个国际级大城市，将佢塞咗入墨西哥一个小镇或者系一个废墟入面。咦，其实墨西哥又系以废墟著名㗎喎，当年印加文明嘅废墟就喺呢度嘛。呢下你就会諗，咦，呢啲伟大，所谓伟大嘅文明，所谓呢个摩登嘅大都市，最后系咪都会同样沦陷喺呢个废墟入面呢？ 哇，好似一个循环咁。 係呀，呢首诗我好遗憾就系佢好短。其实呢首诗完全可以写成一首长诗，好气魄，好强大嘅一首诗。 係巴斯嘅1948在废墟中的重赞啦。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就介绍咗马伯良嘅译诗啦。 係呀，其实马伯良佢嘅现代诗我哋其实以前介绍过一首嘅，一首佢写嘅新诗。咁以后有机会呢，我都希望仲可以再回顾返佢自己嘅写作。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